有好身体。恭喜你，红红的灯笼照大地，恭喜呀、啊、恭喜呀、啊、恭喜你，阖家美满都如意，恭喜呀、啊、恭喜呀、啊、恭喜你，小朋友快来唱花笛，恭喜呀、啊、恭喜呀、啊、恭喜你，老人健康有好身体，恭喜呀、啊、恭喜呀、啊、恭喜你，红红的灯笼照大地，恭喜呀、啊、恭喜呀、啊、恭喜你，恭喜你，小朋友快来唱花笛，恭喜呀恭喜呀恭喜你，一年比一年好运气，一年比一年好运气。 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下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翟建中向大家介绍相关的健康话题。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讲的话题是春节前给五脏六腑做个年检。首先呢，我们说心脏，马上就要过年了，心脏呢最怕贪吃熬夜激动，过年期间呢各家各户桌上摆了大鱼大肉啊，高盐高脂饮食，那么这些呢会让血压升高，容易导致动脉粥样硬化，血管斑块的形成。亲朋好友聚在一起呢，通宵搓麻将打牌，当然这个也有两大坏处，一个是熬夜会使血压升高，再一个呢久坐容易导致静脉曲张形成血栓。老人麻将胡闹呢一激动，血管剧烈收缩，有发生心脑血管事件的风险。为了心脏的健康，请管住嘴，适度娱乐，控制情绪。对心脏呢，我们可以做个心电图，心电图可以看出我们心脏跳得齐不齐，是不是缺血，能排查心律失常、心肌缺血、心梗等等的。24小时心电图更准确了，比如有些人心脏早搏是阵发性的， 24小时的持续监测，你才能看得出来。心脏彩超能判断我们心脏瓣膜是不是完好，冠状动脉呢 CT 或者呢冠脉造影都能排查冠心病，能看到心脏的血管有没有堵，堵了多少。前者呢是无创的，后者是有创的，我们需要住院检查。再一个呢就是对肝脏啊，肝脏呢是最怕酒精劳累，不当的用药，酒精要通过肝脏分解代谢，如果喝了太多的酒啊，超出我们肝脏工作的负荷，转氨酶就会升高，慢性肝病患者病情也会加重。你长期过量饮酒呢，有患酒精性脂肪肝的风险，那么进一步呢就会成为肝硬化。酒后如果你再服用抗生素啊、降压药、降糖药、安眠药等等的，那么会引起头晕乏力、皮肤潮红、恶心呕吐、呼吸减弱，甚至于休克。那么劳累生气呢也会让转氨酶升高，影响我们肝的功能。我们请呢喝酒这悠着点啊，喝酒悠着点，酒前呢你吃点东西，别指望大醉之后解酒，伤害已经造成了，那么解酒也没办法让我们肝脏啊不受到损伤。肝功能检查实际上可以检查出转氨酶水平是不是正常，肝脏是不是有异常， B 超呢也能排查脂肪肝、肝硬化、肝部的肿瘤。再一个呢就是肺了，肺是最讨厌吸烟，也不喜欢被二手烟骚扰，长期的烟雾刺激会让慢性炎症啊缠上肺，那么时间长了以后呢就会造成对肺的伤害啊，也可能引起肿瘤。那么胸部 X 线检查和低剂量的 CT 实际上都可以看到肺部有没有感染，有没有癌变。胸片呢是初步看的，我们要想准确或者想早期筛查，那么还是呢推荐做 CT。 另外一个呢就是对肾脏我们要进行检查，因为肾是主这个水液代谢的，可以储藏精气啊，生长发育生殖都要靠肾脏。蛋白质呢也要通过肾脏代谢，肾脏讨厌整天的大鱼大肉，因为你这样呢会给肾脏的工作带来不少的麻烦。过年期间我们尽量优质低蛋白饮食，也不要吃得太咸。另外呢四处奔波太过于劳累的时候呢也会影响到肾脏的功能。肾脏实际上就像一个筛子，留下营养物质，排出代谢的废物。一旦肾脏有炎症或者累了啊，筛子的孔呢就会变大，那么红细胞呀、蛋白呀、营养物质就漏出去了啊，随着药液排出。想要看看肾脏好不好，我们可以做一个尿检，有血尿、蛋白尿，我们就要当心了啊。测尿里边的微蛋白，有助于早期发现肾脏疾病。再一个就是脾胃了，因为脾是主运化的，脾呢他不喜欢粘性食物，你像糖圆呀、糍粑呀、八宝饭呀等等的，这些呢会加重消化系统的工作负担，容易导致消化不良、胃酸增多，甚至于呢让胃炎呀、胃溃疡呢发作。喝酒啊，因为过年喝酒比较多啊，再就是啊饥一顿饱一顿，也会刺激到我们胃肠，还有腊肉啊、香肠啊。这个咸的东西呢，这些腌制的食物里边都含有亚硝酸盐，也会增加患消化道肿瘤的风险。实际上对胃呢是胃镜检查比较好的，它可以看到我们的食道呀、胃呀、十二指肠啊有没有炎症、溃疡、息肉、肿瘤等等的，而且还可以筛查早期的恶性肿瘤。无痛性的胃镜检查睡觉的功夫那么就能查好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胆，因为这个胆呢它是不喜欢高脂食物的，也讨厌酒，如果你长期饮酒大鱼大肉，容易引起胆囊炎、胆结石、胆绞痛。所以胆与胰脏之间呢有一条共同的通路， 胆不好呢，那么胰腺也会遭殃，比如说呢容易出现急性的胰腺炎。那么对于胆囊呢，我们 B 超实际上可以看到胆囊有没有炎症结石。要知道呢，胰腺健康不健康可以查血啊，看胰淀粉酶的水平我们就可以知道。再一个呢就是膀胱，膀胱当然呢它是储存排泄尿液的，膀胱呢最怕憋尿啊，在春节期间呢亲朋好友打牌也好啊，长期奔波也好啊，我们都要记得及时上厕所啊，别把膀胱憋坏了，而且还连带影响我们肾脏的功能。憋尿呢容易导致尿路感染，男性憋尿呢有患前列腺炎的风险。那么对膀胱呢就属于尿路的，因为膀胱属于尿路的一部分，尿检实际上可以看看有没有尿路感染， B 超可以看看有没有炎症、占位性的病变等等的。所以说呢在春节前我们给五脏六腑做个盐检，只有身体呢各个系统各个器官运转正常，才能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新年。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四川鲜牌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四川鲜牌灵芝集团生产的鲜牌灵芝系列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川鲜牌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咨询电话6618-2780 6618-9762。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所以过年期间呢，我们要对每个脏器都要进行保护，同时呢也要保持脏腑之间的平衡协调啊。人体的五脏六腑有各自的功能，但是它们呢也是相互影响的。灵芝呢它可以入五脏啊，补五脏的阳气，阳气呢实际上就是代表功能啊，也就是抵抗力。实际上呢五脏六腑的功能正常了，我们的抵抗力就会增加，我们的五脏六腑的功能就会正常。灵芝呢经过现代医学检验，它里边含有很多有效的成分。灵芝呢它可以改善我们各个脏器的微循环。一般的我们出现病变大部分都是微循环障碍而引起的。那么灵芝呢它可以改善各个脏腑的微循环，使得各个脏腑呢供血供氧充足，那么功能呢就能得到增强。而且呢人体呢有九大系统啊，使这九大系统呢按西医说呢它主要就靠着免疫、神经、内分泌这三大系统进行调节。灵芝呢它本身可以双向调节免疫系统，免疫系统稳定了以后呢，我们的神经系统啊、内分泌系统啊都会处于一种稳定平衡的状态，就是说我们的内环境呢就会处于稳定，那么我们各个机能呢就会处于平衡状态啊。我们身体里边的升压机制啊、降压机制、升糖机制、降压机制都会处于一种平衡状态，这样就可以减轻对肾脏的伤害。当然我们说呢关键问题是三大系统的平衡稳定。我们人的基本生理活动实际上完全有赖于我们体内的九大系统的正常工作，而这九大系统呢它是一个整体协调的运作，人体需要有一个完整的调节体系来协调这九大系统之间的关系，而这个协调工作呢它就是由免疫、神经、内分泌这三大系统来实现的。这三大系统平衡了，我们人体的九大系统就能处于最佳的平衡状态，也就是说我们各个脏腑的功能都会处于最佳状态。那么中枢神经系统呢是人体的指挥中心和司令部，它时刻呢监控着我们机体各个组织器官和物质成分的微小变化，并随时呢根据机体的实际情况发出相应的调整信息，而这种调整信息呢从外周神经传递到各个组织器官，从而实现对人体内在平衡的直接调控。同时呢免疫系统实时监测外界对人体内环境的影响，在第一外界因素对人体影响同时，及时呢把各种信息传达给神经系统， 以便于神经系统及时掌握外界有害物质对人体的入侵程度，调节免疫机能，保持各个系统呢处于一种最佳的平衡状态。免疫系统呢分为这个细胞因子，由血液传入大脑，内分泌系统，比方说人感染上疾病以后呢，巨噬细胞它就会释放出白介素传到大脑，那么大脑呢则指挥身体的调控温度，调控中心下失修，提升我们身体的温度，造成了发烧、食欲不振、疲乏无力，以利于呢免疫系统战胜有害物质来发挥作用。中枢神经系统呢，它又控制着内分泌系统，通过对内分泌系统的调节来改变体内各种激素的水平，从而增强或者减弱某一脏腑的生理功能，以此来协调各个脏腑之间的工作平衡，并实现对人体内在平衡的间接调控。内分泌系统呢，通过各个腺体生成各种激素来调节人体的各种生理活动，所有腺体的激素分泌实际上都有这个脑垂体的控制，因此呢，当压力产生对神经系统影响的时候，那么内分泌系统就开始频繁的工作，调节各方面的平衡，维持呢神经系统的正常工作。同时呢，你像男性分泌的雄性激素和女性分泌的雌性激素啊，能抑制免疫系统作用，调节免疫的平衡，以防止免疫机能过度的这个亢奋。所以灵芝呢，它调节三大系统，是实际上呢是的体内生态平衡，只有维持了这个系统了，才能让我们活得真正的健康。所以啊，我们经常服用灵芝，保持内环境的稳定，使得神经、内分泌免疫系统三大系统稳定，我们内环境稳定，我们脏腑的功能采取正常，这样我们才能奋力的过好新年。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仙牌灵芝茶专卖店电话：70-6618-2780-6618-9762，安外84130035，海淀62197759，崇文67115572，朝阳65866376，顺义69464338，通州13661213708，昌平80103197，宣武63428959，丰台63820199。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当时我们听着音乐，还好我忘了是谁唱，谁唱。当时桌上有一杯茶，还好我没将它喝完，喝完。谁能告诉身旁？